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从4月1号起，在黄河流域实行禁渔期制度，禁渔期间不允许钓鱼，这是黄河首次实施流域性禁渔。英国过山车研究一款用游客尖叫声发电的设备，以方便游客给手机充电，如获成功将成为长期设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报告称，美国猎户座载人飞船计划于2023年首次发射前往月球。北京丰台区南苑乡31家企业及环保志愿者发布绿色管家计划，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工作。4月3号起，地铁9号线房山线早高峰时段将缩短发车间隔，启用新的运行图，缓解列车拥挤及站台乘客滞留情况。由爱奇艺出品的科幻冒险网剧《冒险王卫斯理》在京举办发布会，主演余文乐、任达华等主创悉数到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盼望着盼望着，春节后的第一个假期终于要来了，清明节将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的放假安排，4月5号到7号是放假调休，你可以享受3天的假期，但是4月8号要照常上班，可别因为贪恋假期而误了返工的时间哦。不仅这样，清明节自驾出游出行成本可能会小幅增加。这个清明节小长假你计划去哪里玩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吧，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持续治理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英国数百所学校近日收到恐吓电邮，威胁学童将受到汽车袭击或枪击，多校暂时关闭以防万一。警方表示，这其中有恶作剧的可能。美国研究团队已识别出人类身体一个以前从未发现的器官，它可能是人体内最大的数个器官之一，或有助于研发癌症病毒的扩散。北京陶然亭公园海棠春花文化活动拉开帷幕，本届海棠春花季以全园地栽海棠为主景观，活动预计持续一个月。清明节临近，北京2018年祭扫高峰日较为集中。2018年祭扫踏青高峰日有六天，高峰时段为8点到11点，建议市民错峰出行。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剧《周日恋曲》中文版宣布正式开票，其中谭维维、娄艺潇等人将在剧中挑大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相信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想要请假，或者是你干脆想要换份工作。如果你想要请产假呢，最好是挑一个老板比较放松，但是在状态的时候说明情况。如果是感到自己对工作无聊，可以找时间跟老板谈谈，这样你可以说明你在现有的岗位上已经做了什么工作，并且与老板讨论你还有哪些发展的机会。而关于向公司请假，你都用过哪些理由来请假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给我留言互动吧。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我今年33岁，

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话想告诉你。 不管生活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也许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这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九精英有话说， 小天鹅副总经理徐鹏程，

底子贴金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目前国内汽车的小型 SUV 市场最近可谓是竞争火热，哈弗 H2、宝骏510一直都是这个区间的霸主。但是咱们国内还有一款自主的小型 SUV， 销量虽然不高，但是用料可以说是极其用心，这就是一汽的骏派 D60。这款天津一汽生产的小型 SUV 拥有 1.5 升、1.8 升两款发动机，前脸依旧是横直线的设计，车头看上去更宽，比老款更加大气了。大灯的轮廓也更加硬朗，带有透视功能，低配车的车头也不会再缺斤短两了，光源为卤素雾灯 LED 日行灯，而且大灯高度可调功能也是全系标配，这样的灯光配置真的是没得挑。而在内饰方面，骏派 D60 的内饰布局是简约大方的，设计也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中控按键的位置合理，操作方便，只是塑料感极强。中控台方面，骏派 D60 配备了多媒体彩色屏、手动空调和无钥匙进入。动力方面，骏派 D60 搭载了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方面，骏派 D60 配备了五档手动变速箱。总体上来看，骏派 D60 的动力表现是中规中矩的。动力是骏派 D60 必须点赞的亮点之一，相较于同级别大多数车型使用的 1.5 升或 1.6 升发动机以及 4AT 或 CVT 的变速箱， D60 的 1.8 升 6AT 的组合具有动力强劲、升档快速、换挡平顺、燃油经济性高的特点，对于一款售价不到10万的车型，同级别中少有的无钥匙进入启动、前排座椅加热、导航等配置也是吸引人的卖点之一。你对这样一款车会感兴趣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通俗。

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感慨时光的飞逝，却天天熬夜玩手机；焦虑未来的迷茫，却依旧刷剧打游戏。其实，读书才是你对抗时间最好的方式。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读书可以；眼睛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不停看书，不停学习，你的生活才会朝气蓬勃。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各位下午好。 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

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当当当到四方，无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从荒江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当当当到四方，无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生还有一方干巴的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环江北上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荒。一声坦荡荡荒天在， 已经五点钟咯，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